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詹姆斯按下了播放键。独孤月的一天。 哎，衣服好像变小了呀，是我长胖了吗？鞋子也有点挤脚了，看来要开始做运动了。哎，我的运动服在哪儿呢？ 独孤月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己的运动服，但由于运动服太小，根本就穿不上去。 太小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家黑呵， 看来只能换别的衣服穿了。 独孤月换上了一件宽松的衣服，开始做热身运动。然而热身运动还没有做完，他便累瘫在地。 我去，累死我了。 洗了个澡，独孤月才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擦干身体，他站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 这样好像好一点了。我的颜值还是这么高。好无聊啊，就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看吗？ 独孤月换上航天服来到了公共区域，终于找到了一处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原来在这儿啊，一次都没来过的图书室。 已启动氧气浴，氧气浴已完成。 独孤月走进图书室，在书架上随便找到了一本据说是人气漫画的《心灵的声音》，坐下看了起来。 我去，这写的都是什么鬼啊？这个漫画家对写剧本根本一窍不通嘛，连文章脉络和主体都不会写，出书呢？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合上书，独孤月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好想谈恋爱啊。随便和谁都行啊。 视频放到这里就结束了。 视频内容就这些，给大家一周的时间，请大家发挥自己的本领好好干。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们将和做出最优秀作品的导演签约，请各位加油吧。 一周后，各位导演都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参与评选的评委崔米涵、卡罗尔等人也已经戴着 3D 眼镜，手捧爆米花就位了。毕竟灾难以来，他们再也没有看过电影了，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知名导演的作品，大家都非常期待。虽然素材有点…… 请大家把票投给最能为我们所用的作品，我们会跟得票最多的导演签约，所以请大家慎重投票。那么第一个作品是电视剧导演的，请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吧。 我按照电视剧的风格对视频做了一些适当的编辑。 好的，那让我们来看看吧。 啊，我的颜值还是这么高。哎呀，好想谈恋爱啊。哎，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我去， 在独孤月痛苦的嚎叫声中，屏幕上缓缓打出总部出品的字样。 这是一部单人罗曼史，讲述了独孤月为了爱情不顾自己的反对，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故事。 把你打到心痛怎么样？ 电视剧导演讪讪地回到自己的座位，接下来展示的是专业的动作片导演的作品。 哼，我用了13年的动作片拍摄经验总结出来的技巧，将本片的重点放在了华丽的视觉效果上。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原来在这儿啊。 死亡游戏，月球上仅存的最后一个人类，为了成为最强的人类，他展开了与自己的战斗。战胜守候在每一层的自己，独孤月。 我制作的这部单人动作片讲述了独孤月是如何打败对手登上100层的。 要不下一层换你去挨揍。下一位综艺节目导演。 郝真。 今天的任务是保护名牌，大家都是敌人，下定决心的成员们开始战斗吧。 1234 2234，嘿哈 呼，千钧一发抓到名牌了。 哎，我的运动服在哪儿呢？ 烟雾能力者登场。 已启动氧气浴。 今天是也在奔跑的月月。 我去，累死我了。 死名牌的人和守护名牌的人之间的宿命对决。 太小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呀嘿呵 啊，贴在墙上保护名牌的聪明的月月啊，最后还是被撕了。 这是单人综艺节目，我把制作重点放在了成员们不同的个性上。 哥你妹的性啊。 一直等候在旁的动画片导演似乎有些等不及了，主动举起了手。 下一个到我了，由于时间很紧迫，所以没能把特效做得很完美，这一点请大家酌情考虑。 评委席上的众人顿时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特效？ 给我滚！ 月球，又是一个普通的早晨， 独孤月醒来后拿起牙膏牙刷开始洗漱。 我去。 独孤月赶紧关掉水龙头，一看自己的杯子，杯底竟然被冲出了一个大洞。虽然不愿意承认，但独孤月不得不向月球上另一个比自己知识渊博的人询问。 你说什么？水？我知道了，是因为那个嘛。 什么？因为什么？ 你也知道啊，在这个基地里有两个供水系统。第一个供水系统是利用大规模自动化运营的植物农场里收集到的露水来供给使用。第二个呢是主要的供水系统，是将使用过的水净化后再利用。但是那个系统现在储水过剩了。 什么意思？ 这个供水系统设计之初呢，就是为了供100多名研究员使用的，水被不停地生产出来，但是用水量却很少，所以大量的存水导致水压变大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拼命用呗。 于是独孤月开始了无节制用水的生活，用大桶水刷牙。用游泳池洗脸。 啊，有一颗岩石，那就再放一池水吧。 用三个花洒洗澡。 我在地球上都没用过三个花洒。 然而尽管独孤月努力的用水，和100个人的用水量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 啊，衣服上沾到脏东西了，把这个脏的地方洗一洗吧。哎，烦死了，做杯咖啡喝喝吧。 没过多久，独孤月的生活区域就快被水淹没了。独孤月在月球上过上了海女的生活。 为什么在宇宙里我还要下海找吃的呀？啊，面包在那边的架子上。 但比起那些，还有个更让人担忧的问题。 智能马桶是我在月球上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现在试着把水压调低吧，我能行的。别看我这样，我可是个博士。先把喷嘴拔下来吧。 地球总部将各位导演都赶走后，詹姆斯长叹了一口气。 我打算放弃录播视频的计划了。 真是个好主意呢。 那我们得重新开始直播了吧？ 是的，我现在就连接月球的画面。 卡罗尔重新打开视频，不巧的是画面正好在卫生间。 怎么一打开就看到他上厕所的情景啊？ 独孤月刚刚改造完智能马桶的水压，信心满满地对准自己按下了喷水键。独孤月的男粉丝也变得更多了。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